那么来关注一下图书综合销量排行榜。北京图书大厦综合销量第一位的是《社会主义发展简史》。那么在综合销量前十位当中呢，图书还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》《改革开放简史》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》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》等等。那么亚运村图书大厦综合销量第一位的图书是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。在综合销量前十位当中呢，还有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》《国之重器第三代先进核电华龙一号核心技术研发始末》《父与子全集》《成语故事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小学生心理学漫画》《中国共产党历史赛雷三分钟漫画》《我的第一本科学启蒙书》和《红楼梦》。 那再来给我们推荐几本图书。 那么来关注三本书。首先呢，来关注一下西南联大通识课五本套装：国史课、文学课、哲学课、文化课、诗词课。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学者，也是为他们所创造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。那么这套图书呢，就是力图通过在西南联大担任过教授的15位大师的文章，从多个角度呈现了西南联大通识课的面貌，并且展现了西南联大的学术风采以及朱自清、冯友兰等的教学风格和人格修养。那么另外一本图书呢，来关注一下陶勇所著的书，叫做《自造》。在这本书当中呢，陶勇不仅是一位公立医院的眼科医生，更是患者朋友的人生医师。在这本书当中呢，他是以医者和普通人的双重视角，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医患关系、医者思考和医学故事，分享了医院之内和医院之外的人生感悟。另外本书呢，来关注一下《50堂经典哲学思维课》。这本书所选取的50个切中当代生活的大问题，也是带读者来重温50部哲学经典。那么在问题当中呢，比如说有小确幸有什么问题呢？人工智能为何无法取代人等等。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50种思维的方式。 好的，感谢思萌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昨天是我国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全面通水7周年的日子。7年来，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向北方输水，已经惠及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等7省市的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和280多个县市区，受益人口达1.4亿。昨天水利部发布7年来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494亿立方米，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，从根本上缓解了受水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局面。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通水之前，北京、天津所在的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92立方米，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/7，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。通水7年来，南水已经由原来的补充水源跃升为许多大中型城市的主要水源。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白天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4摄氏度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6摄氏度。未来两天天气晴好，风力不大，气温低迷，外出务必要防寒保暖。目前全路网轻度拥堵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于飞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。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师傅，帮我换下机油，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。 对，好车用好油，更适应，更经济，更环保。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